相恋的地方，有一座美丽的广武山，秋风托起巴山月，一捧飞扑山影光，你是巴山一块美人的翡翠，你是神仙居住的地方，神仙居住的地方。把你向往，衷心把你歌唱。